也就什么也没有了。他搞不懂这次李莲英为什么忽然传他呢，所以来的时候啊，邓明山未免有些惶恐不安，一路上冒不完的虚汗。李莲英将邓明山迎接入内，寒暄了一番，随即李莲英转入正题儿。明山啊，听说你将给老佛爷献上一些好玩意儿，是不是啊？李莲英是慢声慢气地说着。 承蒙总管大人关心，我在去外国传经时曾经买了一批古董和新鲜玩意儿，如今正准备拿来孝敬老佛爷与总管大人。 哦，李莲英点了点头。我前些日子给老佛爷谈起过你将孝敬他一事，他老人家很是高兴，说像你这样的人才正是大清所需要的忠义之人。但是很久不见你前去孝敬他，他老人家可生气了。 这一听吓得邓明山是直冒冷汗， 他只感觉到后背是冰凉冰凉的，就如同冬天里的雨。邓明山平静一下思绪，明白李莲英正在提醒他赶快将这些古董给送上去，要不然老佛爷一生气可是没你的好戏了，轻者你的前程，重者你的家人财产。 多谢总管大人关照，我明天就立即送上去。 如果你觉得不方便的话，你也可以直接给我，让我明天一大早直接送到老佛爷眼前。邓明山心里想，我明天送上去也得总管大人接着，何不现在顺着他的口吻直接给他，然后让他给呈上去呢？所以邓明山就顺水推舟地说， 既然总管大人愿意代劳，我再次感谢，明天一早我就派人给总管大人送来。 其实邓明山不这样说行吗？李莲英的话他敢拒绝吗？除非他不想要脑袋了。临走之前，李福音也不知从哪儿钻了出来，出来替李莲英送客。不过邓明山眼尖，他看出李福音是从他与李莲英谈话的隔壁出来的。邓明山与李福音相互见过礼，然后呢，就在李福音的陪同下走出了李府。一路上邓明山不禁一直在想这样一个问题，为什么李大总管让李福音出来送我呢？而且李福音他准会后怕自己在手腕上还差李莲英一大截。其实李莲英并没有跟慈禧太后说邓明山要给他献古董一事，这只是啊，他为了便于迫使邓明山交出古董而编造的故事。自从那次李福音在李莲英面前大吹大擂那帮古董以后，他便有了自己据为己有的想法，但是用什么办法能让邓明山爽快地交出那份古董，而又不让邓明山看出破绽来呢？同时还让他感谢呢？李莲英是冥思苦想，终于想出了那么一条妙计。而事实上也正如邓明山所料想的一样，李莲英将李福音 放在隔壁，窃听他与邓明山的谈话，自己让邓明山答应下来，然后由李福音出来送客，顺便告诉邓明山，他干爹等着你的古董给送来，给邓明山一个假象。我李福音既然知道你有些什么古董，又听到了你和我干爹的谈话，你可瞒不过我。邓明山果然上当，乖乖地交出了那批花了几万两银子买回来的古董。古董到手了，李莲英和李福音呢，不禁高兴万分。他们俩各自拿了自己喜欢的古董，而且父子俩还专门喝了一次酒，对这批古董的到手而庆贺。其实这些只是李福音勾结李莲英巧取别人古董的一个小小故事。像李福音这个古董迷，他不仅巧取，有的时候也豪夺，利用他干爹的权势硬逼着人家给他古董，这也是常有的事儿。李莲英的四个儿子仗着他们干爹的权势，不但在京城为所欲为，而且也在别的地方无所顾忌。只要提起京城李大少爷、李二少爷、李三少爷、李四少爷，听者莫不心惊。凡是有与这四位少爷冲突的，那么请你靠边，先让这四位少爷就是了。要是碰上四位少爷想要你的什么东西，你可千万别吝啬，该送的就送，该给的就给。总之啊，只要有四位少爷在此，各位得忍一忍。这便是京城的人们对李莲英四个干儿子的整体看法，也算是对李莲英名声的顾忌。有关李莲英的四个干儿子就为您交代到这里，接下来咱们再说内务府大臣杨李山人的。这是李莲英身边的小太监，两人差点撞一个满怀。那个小太监抬头一看是李山，便急切地说： 哎，李大人，我正要来催你呢，你快点走啊，老佛爷都快等得不耐烦了。哎，不过李大人你可要小心些好，我刚才出来的时候看见老佛爷一脸不高兴。 李山又给了这个小太监一些银子，这才急急忙忙地赶到慈禧太后跟前。趁进门的时候，李山往坐在上方的慈禧太后看了一眼，看见慈禧太后的脸上乌云密布，没有一丝笑容，一点也看不出有过年的景象。同时他也看见李莲英在不断地给他使眼色，他知道这是李莲英在叫他小心应付。 奴才给老佛爷请安。 李山说着就给慈禧太后磕了几个响头。慈禧太后用一种冰冷的语气对着跪在地上磕头的李山说道： 别假惺惺的呢，也不知道你心里向着谁呢。我看你今天脸色不错，看来你该走运了。 冰冷的口气已经让丽山想到了意外，而那令人费解的话更令丽山感到意外。看来在没有摸清慈禧太后意思之前，丽山只好小心从事了。 奴才能够走运也是托老佛爷您老人家的洪福。 哼，我能有什么恩典给你啊，还不是你找到了一个好主。 本来有些迷惑的李山一听这话更是迷惑了，看来只好自己问清是怎么回事。想到这里就开口说着，同时边说边叩头： 辞岁之际，老佛爷你可千万别动气，奴才要是那件事给办错了， 奴才马上就改。 慈禧太后有些冷嘲热讽地说着，你不是办得很好吗？哪办错了？替皇帝将瀛台的窗子给粘上，不是尽了君臣之礼吗？你哪里会办错事儿呢？ 哦，李善马上醒悟过来了， 知道是自己找人将瀛台的窗户纸给糊上一事败露了。寒冬腊月，北风呼啸，瀛台又是三面临水，湿气更重，瀛台因而也更加冷。但是在这样的大冬天，皇帝却穿着薄薄的衣服，而且瀛台的窗户纸也是被人捅破了，寒气一直往里面灌，冻得皇帝经常的发抖。这一切立山看在眼里，记在心上，这才抽了个空去给皇上将窗户纸糊上，可是不想这么快就有人给说出来。李山知道这个时候说什么都是多余的，他只好举起双手狠狠地打自己的脸，一边打一边骂自己该死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旧闻节目往事，欢迎您继续关注节目的更新。